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喺度嘅，咁当然咧，仲有我哋嘅另一位主持阿初黄晓初喺度嘅，阿初你好。嗱，初上一集咧，我哋就讲一啲沉重啲嘅话题啦，对于我嚟讲，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翻啲。轻松啲嘅嘢啦，就係、是、讲一个电影剧本嘅，咁就係呢一个低俗喜剧啦。 我觉得一啲都唔轻松喎呢个戏。 啊、哦，好沉重㗎。 头先嗰个你觉得好沉重嗰、哦、我唔觉得。 我调转下我諗法先，又多啲角度去諗嘢啦。错，你几犀利你睇下。咁好啦，嗱，低俗喜剧啦，我一諗起或者我諗睇过呢套戏啦，我第一个感觉就係、是。佢唔係真係完全低俗，但係好不文啦，好咸湿啦，好多粗口啦。 係 咩？好多粗口喎、 啊，你繼續， 係多到有啲驚喎， 跟住就 唔係啊，即係我唔識講呢啲係咪叫粗口啊？唔識噶，唔識噶。咁咧就系、是、但系一套好本土嘅电影嚟嘅。咁啊，初你又点睇低俗喜剧呢一个剧本咧？ 我好中意个戏啊， 好中意。嗯， 我想讲啲少少唔关事嘅嘢先，唔系唔关事啊，应该话由另外啲角度开始切入先。 好啊。 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觉得讲粗口系一样，即系好唔应该做嘢嚟。 嗯、 到而家我都觉得系唔应该做嘅嘢嚟嘅。但系如果你合理咁样运用呢样嘢嘅话，其实好多时佢会制造到好多好有趣嘅效果嘅。我觉得，即系特别咧，系我哋香港人咧喺运用粗口嘅时候嘅创意之高啊，系世间罕见嘅。你聽英文咧，嗰啲粗口咧，佢冇咁多創意， 得一兩個字嘅啫嘛，英文粗口。 但係廣東話，除咗廣東話本身佢係好犀利之外，廣東話嘅粗口亦都喺學術層面嚟講咧，係相當之值得研究。 又多字，又多意思，又多配搭，哇，唔簡單。 同埋係嗱，你睇你幾熟係咪？ 其實我研究過粗口有三個層次。 我知啊，你寫咗篇論文㗎啦，已經可以。咁但係我係認真嘅，即係呢一個語言，呢、這、一個粗口，呢、這、一個咁。獨特嘅呢一個語言嘅運用啊，喺我哋廣東話入邊係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嚟嘅。嗱，我唔係提倡任何人講粗口，我亦都唔係鼓勵任何人去講粗口。但係如果呢樣嘢作為一個文化研究，去研究我哋香港人嘅生態，去研究我哋嘅語言，去研究我哋嘅社會環境嘅一啲不同嘅粗口嘅一路嘅演變，點解有啲數目字我哋而家會唔中意講？你谂下系咪？即系呢一个系已经有一个好大嘅专题研究。 系啊系啊系。 头先你一开始话呢个冇咁沉重嘅一个喜剧啲嘅呢个戏，你谂下睇翻套戏入边嗰啲人点解会讲粗口嘅？边个人讲粗口啊？点解佢需要讲粗口啊？佢讲粗口嘅时候系乜嘢情况啊？ 系啊。 你睇翻系一啲都唔好笑噶。我哋只不过系喺度睇嗰个人点样喺一个咁可悲嘅情况之下，佢宣泄。佢嘅情感，而佢宣泄嘅情感嘅时候，有好多啲粗口就走出嚟啦。而我哋觉得佢呢个宣泄嘅方法，好可能大部分人平时唔会咁样宣泄，或者你见到人哋咁样宣泄咁样嘅用语，你觉得好可笑，觉得好有趣，但系其实个情况一啲都唔可笑。 系，所以你头先话啦，即系有时讲好多粗口会营造一个几得意嘅效果，但系可能即系。俾翻我哋現實社會或者我哋喺電影裏面睇到嘅一啲角色，佢哋講嘅時候係，哇、啊！佢哋揾唔到途徑去發泄啊，而最直接最快嘅方法咧就係、是、我講粗口。 係啊，呢個係劇本入邊，與其話劇本入邊咧，我唔知道點樣形容我自己係一個咩嘅人，但係我喺度諗，你喺街度行，其實你每日都會聽到粗口噶啦。咁 系啊， 咁你听到嗰啲粗口，你点样啊？你走埋去，你咁做系唔啱噶，咁样啊？你唔会咁做啊？嗰啲嘢系存在喺我哋呢个世界度噶嘛？只不过系我哋要知道几时应该讲，可以讲， 幾時唔應該講，唔可以講，呢個係基本嘅禮貌啫。我唔係提倡啊，我都係強調，我唔係提倡你去講或者去學或者係咩。咁但係如果 但唔需要變成一個禁忌咁樣咯，係 佢應該係禁忌嘅，因為如果佢唔係禁忌嘅話，嗰啲就唔係粗口啦。 嗯， 佢係一個禁忌嚟㗎，佢應該係永遠都係一個禁忌嚟㗎。但係嗰個禁忌，我哋唔使驚到係話，哎呀唔得嘅嗰啲，我聽咗會有 B B 嘅咁樣咩？而家係唔係啊嘛？係咪？咁只不過係我哋點樣去面對呢樣嘢咯，我哋唔係話，哎呀，唔應該講嘅，唔應該提嘅，呢個世界就會冇咗呢樣嘢噶嘛。咁而家只不過係我哋喺而家呢一個文化節目，佢講緊劇本嘅，咁粗口呢一樣嘢，究竟喺呢一個咁獨特嘅劇本入邊，究竟佢係點樣運用運作，或者點樣幫到個戲咧？我早排我幫香港話劇團翻譯一個英國嘅劇本， 嗯、 我話俾你聽，入面嗰啲原本英文嘅劇本嘅字眼咧，係直情係粗鄙到係我不能喺電台度講噶， 係 即唔係粗口咁簡單，係嗰個意識啊。其實喺呢個低俗喜劇入面咧，佢嗰個意識或者佢講緊個故仔咧，如果你睇翻個主要嘅脈絡，即係我哋講嗰個起承轉合。其实就系讲紧有一个电影监制佢点样面对佢嘅生活啫嘛， 佢点样 做佢嘅工作，点样面对佢嘅家庭啫嘛，其实系一样咁嘅嘢嚟啫嘛。但系我翻译紧嘅剧本或者我曾经睇过好多其他嗰啲剧本，我自然系觉得我喺香港系冇可能做啊，根本系冇啲观众系唔会承受得到嘅、 嗯。即系题材系 系啊，而我哋香港人话我哋诶点样好先进啊，好前卫啊，香港其实系极度落后喺呢啲地方。你听到话有一套戏有个女演员会全裸个背脊、啊，尖叫到癫啊！乜嘢咁大件事啊？我手头上有一套戏，我好想好想好想做，但我一路都第一揾唔到演员肯做，第二我认为香港嘅观众承受唔到，因为有大半套戏嗰有一个男演员会系全裸嘅。 系 咁，即系究竟呢样嘢系我哋过分地为道啊，定还是系啲咩咧？我唔够胆讲，我唔系一个文化评论，我亦都唔系一个文化嘅学者，我只不过系纯粹以剧本论剧本。我认为一个好嘅戏，一个好嘅剧本，唔系俾呢啲咁嘅局限咗咯。我喺度最后一个注脚系，如果有观众你认为系，哎呀，我好惊呢啲嘢噶，我觉得好 offensive 啊，即系好攻击性啊，令到我觉得好唔舒服啊。然之后套戏仲要叫低俗喜剧，摆到明系 cheap 嘢嚟噶啦。我做乜仲去睇啊？而你因为咁而唔去睇嘅话，我觉得你系嘥咗个好好嘅剧本咯。 嗯嗯嗯，即系未了解嗰件事就帮佢落咗一个答案。 冇错啊，冇错啊。 咁但系喺度讲翻先啦，即系虽然头先我哋讲咗咁多粗口嘅文化，如果依家有啲小朋友啊，你哋听到嘅时候，你哋都要知道，其实讲粗口绝对系一个唔礼貌嘅行为嚟嘅，我哋绝对唔提倡你哋讲粗口呢样嘢，即系无论大人小朋友啦，即系如果你真系讲粗口，可能要去发泄嘅时候，你要用自己嘅途径咯，但系就唔好可能对住人哋啊，或者我哋系唔提倡讲粗口，令到你变成一个唔礼貌嘅小朋友或者大人嘅。但系咧，头先讲落咧就系粗口文化，其实即系好值得我哋去讨论，好值得我哋去了解嘅。即系不妨咧继续花啲时间，可能同你啲朋友倾下，都唔系一个问题嘅。但系我哋今日咧最紧要就系要讲翻低俗喜剧呢个剧本啦。咁首先讲翻少少背景资料啦，佢一套2012年嘅电影啦。咁佢嘅编剧咧就系彭浩翔、林超颖。龙以心啦，导演亦都系彭浩翔啦，咁演员咧就我哋一阵间会讲到有好多啊，杜汶泽啊、薛凯琪啊，佢哋有好多嘅演员啦。咁呢套电影其实上映咗之后咧，阿创佢都几大回响噶。咁不如我哋先讲下，其实今次呢一个低俗喜剧系讲啲乜嘢嘅先？ 呢个戏咧，嗱我又拉远少少讲，我成日都系咁啊。 好啊。 我哋之前提过苏黎主义啦，布莱希特啦，系咪？ 系啊。 蘇黎主義布萊希特就講話嗰啲演員會無啦啦係突然間抽離向觀眾講嘢啦。低俗喜劇入面有好多㗎喎。 係啊，杜汶澤幾鍾意喎，其實我覺得係。 杜汶澤我估唔係單純地杜汶澤自己鍾意嘅。 嗯。 係個導演啊編劇啊喺揀選即係一開始呢佢已經選擇咗咁嘅方向。因為呢個戲本身係有一啲嘢想挑戰緊觀眾嘅底線嘅有一啲嘢，即係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個戲一開始咧就係、是、有一個好字正腔圓，即係好似喺電台做緊廣播嘅一個人咁講，就我哋而家呢一套戲咧係被評定為係不適合兒童 观看就是超越了家长指引类别，是被评定为家长指责类别。 是，我记得。 入面有大量的不文、粗口、淫舌、所有什么什么。如果你们是认为是自己接受不到的话，我们现在有十秒钟给你离开。跟着在个荧光幕倒数十秒。跟着倒数完十秒，然后他就说，既然你们都没走了，那之后发生的事就嘟，就是一句粗口来的。OK? 咁佢一开始已经系咁嘅定义啦，然之后个戏一开啦，一开开咩嘢呢，就系、是、杜汶泽，即系佢饰演嗰个角色啊，杜伟章，好似 杜伟章系啊， 就坐咗喺个好似系大学嘅 lecture hall 坐喺度咁样，咁就有啲人啦，即系啲学生啦，就喺个 lecture hall 度行入嚟坐低，咁就嗰场系成分钟噶，就系好多人喺度入嚟咁样坐低，入嚟喺度坐低咁样，然之后个 lecturer 就入嚟啦，郑丹瑞饰演嘅一个 lecturer 入嚟，喂唔好意思啊，我迟到咁啊，跟住阿杜汶泽就话，唔紧要唔紧要，咁啊迟到咁啊，你睇下你嗰啲学生有啲仲迟过阿 Sir 嘅，你睇下佢几犀利咁啊，仲有跟住阿杜汶泽就同阿郑丹瑞讲紧嘢咁啊，就话我其实好憎嗰啲人咧睇戏迟到嘅，即系你谂下，你迟到都唔紧要，你阻住人哋睇噶嘛，喺人哋前面行。跟住嘟，系望咗镜头，突然间望咗镜头，我都讲，你谂下呢件事啊，如果我哋讲布莱希特梭尼主义，佢呢个跳出跳入系其中一个展现得最好嘅表现嚟嘅， 是 就系、是、你如果你话你想知道咩系梭尼主义，呢个系一个好嘅例子，我觉得系其中一个最好嘅，佢原本真系喺嗰个戏入面嘅规定情景写实嘅，就系喺度等紧开始，佢要做嗰样嘢， 然之后 系啦，接受访问，佢同个教授喺度，两个喺度倾紧偈，突然间佢喺个戏入面真系有啲人迟到行过，做咗一个好似我哋喺戏院坐喺度等紧套戏开或者睇紧套戏嘅时候，有啲观众迟到喺你面前行过咁，然之后佢突然间拧出嚟，向住坐喺个剧院入面嗰啲观众， 睇紧电影， 睇紧电影嗰啲人讲话，你知唔知迟到你系会阻住其他人噶？咁样、啊，你谂下嗰件事系一个极。到就是一个最好的梭尼主义的表现咯。 是，即是就算我是不是迟到的观众，我都会醒一醒，哦，你同紧我讲嘢。 是啊，同埋特别是如果那个位置你真的在戏院度睇，而那个位置如果真的有人迟到的话， 嗰 件事就会形成一个好有趣的效果啦。 是 即是只不过我就好不幸地啦，而家大部分戏我都是我冇机会冇时间在戏院度睇的。我都 是 在屋企睇。咁啊好彩啲就冇人在我前面经过。咁啊但是我作为一个都是呢方面的一个学者啦，咁我都觉得佢呢个位系运用得相当有趣。我 记得系香港少有，香港电影少见到嘅一啲 少见到嘅，而亦都系运用得好咧，系相当少见嘅、 嗯。 其中有几个最表表姐嘅几个例子咧，第一个就系叫《如果爱》。 哦，但如果我真系音乐剧咯， 系佢仲要系音乐剧，仲要系戏中戏，突然间咧戏中戏有啲咧又会拧出嚟向住观众，又会唱歌咁样，呢个系其中一个运用梭尼主义运用得最全面嘅一个戏嚟。另外一个我觉得系梭尼主义运用得好出色嘅一个 moment 啦，一个片刻啦，系边个片刻咧？就系喺《唐伯虎点秋香》呢个周星驰。有一个位 鄭佩佩嘛， 系啦，同鄭佩佩突然间有一场戏就拧出嚟向住观众，嗰场戏又系其中一个，我觉得运用梭尼主义运用得相当有趣嘅一个位置嚟噶，一个好深刻系嘛。咁啊，而低俗喜剧入边咧系唔少咁样嘅位置，而中间咧亦都有一啲咧系交叠咗几个层次嘅戏入边本身个层次啦，戏入边佢无啦啦望住一个人，我哋叫 POV 啦，即系嗰个主观视点， 系 佢系望住另外一个人讲紧嘢嘅，但系我哋有阵时会以为佢唔系同我讲紧嘢啦，系佢望住镜头啊嘛。第三个就系我哋作为观众同戏入边嗰个关系咧，三个层次都系同时存在嘅。所以呢个系如果系大家想了解梭尼主义布莱希特嘅话咧，呢、這个系一个相当容易入口，亦都大家唔会吓咩梭尼主义啊，大家头都痕埋，然之后唔知系咩。当你每次见到杜汶泽突然间拧出嚟同你讲嘢，你醒一醒嗰个位咧。嗰、那個就係 Fair Flame Don't Effect 啦。 哦，即係聽落去，我哋依家講啲內容落去會幾精彩。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正式進入低俗喜劇嘅內容啦。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 翻嚟一劇之本，繼續有我 Winky 同埋阿初喺度嘅。嗱，阿初頭先咧就講到阿杜汶澤飾演嘅杜慧章啦，咁啊進入咗一個大學會堂，就同教授，即係應該係教授啦，或者老師啦，阿鄭丹瑞傾偈。咁其實成個戲咧都係用呢一個嘅大學講座去包裝佢講翻佢自己一啲電影行業嘅，即係好似係同學生分享咁，但係中間係穿插咗好多嘅片段啦，係咪先？咁好啦，第一件事發生嘅係咩咧？ 我想首先提一提所有即係可能睇咗也好未睇嘅觀眾也好啦。我想提一提呢個戲咧，我覺得佢好嘅地方、勁嘅地方，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成件事個主要事件啊，嚴格嚟講係咩咧？就係、是、杜慧章，即係杜汶澤飾演個角色咧，喺一個大學嘅可能係電影學院啦嘅一個 lecture 啦，一個講課嘅地方咧，就俾一個教授邀請佢嚟講課，就係、是、講下作為一個電影監製佢嘅血淚史啦，或者係究竟佢嘅工作係咩嚟㗎，等啲學生學下嘢咁樣。呢、這個就係成件事最重要嘅部分嚟。係 啊， 但係喺個過程入面，由於佢要講解呢樣嘢咧，咁佢就引用咗一件事嘅事例，就係、是、最近佢拍嘅一套電影， 啊、 所以有好多 flashback。 係、 啊、如果大家記得我哋講 flashback 之前提過 betrayal 啦， 即係回顧翻好多事情啦， 即係一啲。突然間講翻之前咁啊，跳翻去之前咁，由於佢係講古仔啦，所以咧全部關於嗰套戲，即係佢拍咗嘅之前已經拍咗一套戲叫《官人我又要》啦，就係、是、拍攝嘅情況同埋拍攝之前所有準備嘅嘢發生嘅一啲嘢，就係、是、關於佢自己嘅生活。 已 經拍完咗噶啦，喺佢喺個大學嗰個講堂嗰度講緊嘅時候，已經係拍完咗噶啦套戲。咁、但係其實最正嘅地方係咩咧？我哋睇咗個幾鐘之後，先發現原來佢成個行動啊，一路以為佢係講緊學，實際係一個宣傳伎倆嚟嘅。 係。 實際原來到最後佢一路係運用緊嗰啲學生點樣又叫佢哋你哋熄曬啲電話佢啊，你如果熄曬啲電話佢，連嗰部拍緊嘢嗰部機都停埋機嘅話咧，咁我就爆啲真料俾你聽。 係啊， 咁佢就利用呢樣嘢咧，然之後就等啲學生咧以為係有料爆，等佢咧就攞啲電話出嚟 拍， 然之後擺上網，跟住到個戲接近最尾聲嘅佢就係話，其實頭先我叫你哋咁樣做嘅時候，你哋已經有好多同學影咗啲相啊，拍咗啲片啦，已經擺上網，淨係啱啱我講嘢呢個幾鐘，我已經有幾萬個點擊率，已經有好多記者揾緊我做訪問啦，我嘅宣傳策略已經成功咗啦。即係呢一個係個戲其中一陣最犀利嘅，因為成個戲如果我哋要講起承轉合啦。你要記住，成個起承轉合係應該喺杜汶澤如何宣傳佢呢場戲，杜汶澤點樣宣傳佢呢個戲先至係主要事件，其他都係假嘅。 係、哦， 你一定要搞清楚呢一樣嘢，你先知道每一樣嘢點樣定義啊嘛。因為佢原來成個行動係在於我要想辦法宣傳到呢套戲，搞好呢套戲，呢個係佢最主要嘅行動。佢點解要嚟講學係因為佢要宣傳，佢點解要引用嗰個事件係因為佢要宣傳。所有嘢，就算佢可能佢講緊嗰啲事件咧，可能係虛構噶。佢讲佢拍戏嗰阵时嗰啲事件咧，可能系虚构嘅。但系因为佢讲呢啲事件，从而嗰啲学生会有兴趣，从而嗰啲学生会帮佢摆上网，从而宣传到佢套戏。而佢到最后嘅目的系宣传到佢套戏噶。所以如果讲起承转合嘅话，大家一定要明白到呢样嘢，我哋先至有方法可以系好理性、全面咁样解拆成个戏。所以喺我哋如果大家睇完成个戏啦，或者系我哋等阵间讲完晒成个故仔嘅发生之后咧，我哋必须要翻嚟呢一点嘅。 好啊，好啊，好啊。 咁好。 系啊，因为好容易将嗰、那个观点放咗喺咧，点样拍得成一部电影嗰度、 啊？即系呢个系其中一样嘢，我认为个剧本喺编排上啊，已经系相当细致、相当有章法，因为。有好多時我哋啲戲可以好線性邏輯咁樣去做嘅啫，即係一開始就係講杜汶澤飾演嗰個角色，佢幾咁兜踎，幾咁唔掂，然之後遇到有單嘢，佢要拍一個電影，拍到最後唔知點樣暈咗，然之後拍好咗啦，跟住一舉成名，然之後有人嚟訪問佢，完得嘅喎， 係， 但係佢唔選擇咁樣，佢個喺個 structure 即係個架構上已經係鋪排得好好，就係、是、記住我頭先講過，其實成套戲係講緊佢點樣宣傳呢套戲。 犀利啊！依咁樣聽翻啫。 好啦，咁就 我哋而家講佢點樣宣傳個戲咯，真 冇錯啦。嗱，咁第一樣嘢就係嚟到呢一度，佢就喺個大學嗰講堂嗰度，佢就講啦，作為一個電影監製，其實係需要做啲咩㗎？咁佢講就，然之後啲學生就開始挑戰佢啦，就話喂。 咁即係话其实电影监制最主要嘅工作就係吹水啦。 嗯。 即係讲嚟做咩啫，咁啊老老实实啦，你做一个电影监制，你为电影付出过你乜嘢啊？ 係俾人质疑啊。 係啦，俾人质疑啊，你淨係喺度讲咋嘛，你想办法又话要去搵人 sponsor, 就搵啲投资者啊，点、样搵啲植入式广告咁样，或者搵嗰啲嘢出嚟，你都系吹水咋嘛，得个讲字咋嘛，你冇实质嘢做过㗎喎。咁跟住去到真係开始个戏肉啦，就係讲佢话你想知道我为电影付出嗰啲咩嘛。好，如果你哋而家所有人熄晒电话同埋停咗嗰部机唔好拍嘅话，我就爆啲坚料俾你听。咁啲人就全部熄电话啦，扮吓，然之后嗰个机又熄咗啦。咁佢就讲有一单嘢，就係佢一套最近啱啱拍好嘅电影。话说呢，就佢有个朋友识咗好耐㗎啦，咁就由雷宇阳饰演嘅，咁就打电话俾佢就话，咦，我喺广西嗰度呢识咗个江湖嘅大佬， 就雷永成， 雷永成就话我哋识咗个江湖嘅大佬就好有钱嘅，咁就想拍套电影，咁杜汶泽就喂系咪真㗎，系咪真系有钱㗎咁样啦，咁就喂真系大佬嚟噶，好有钱噶，咁样，然之后就话，你上嚟啦，同佢倾啦，咁啊， 上嚟广西揾阿暴龙哥， 上嚟揾阿暴龙哥，就系呢个郑中基先嘅暴龙哥，咁啊，去到就呢个暴龙哥相当好客啦，啊，杜汶泽原本去到嗰间咁样嘅酒楼餐厅，佢就觉得喂有冇搞错啊，掂唔掂噶，窄窄地，佢话喺度，我好记得佢形容嗰地方窄窄地，好笑，咁啊，跟住由暴龙哥嚟到咧，就系话。啊！你唔好睇呢度噏噏耷耷咁样啊！全广西最野味嘅野味都喺晒呢度啦，咁样咁带佢食野味。你知道我哋中国人特别系内地人啦，就好多人都好中意食野味。 好补身噶嘛，觉得啊！ 仲有一样嘢，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早几个月啊，曾经艺术发展局有一单艺评嘅奖项咧， 我记得50,000嗰个啊嘛， 50,000系俾咗一篇嘅电影嘅评论，就系讲呢个戏嘅，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即系我系完全唔同意嗰个电影评论讲嗰啲嘢嘅，大部分 贬低内地人唔应该， 乜都好啦，我冇兴趣去讨论佢嗰篇嘢而家，咁啊嗰个戏就系呢个暴龙哥就请佢食野味，点知咧攞出嚟嗰啲野味咧，我哋大部分人听到都会系哑晒嘅，牛眼啊咩红烧兔仔全家，又话呢个阿爸阿妈姐姐妹妹全家咧喺晒度啦，咁你就可以教佢阿妈嚟食啦，咁样跟住全部嘢都系我呢啲，我哋大部分香港人我哋好唔习惯食嘅， 我真系唔会食嘅嘢咯，真 唔系。其实你谂真啲，真系好似外国人见到我哋咩话，你食凤爪 或者牛杂，佢哋都觉得 即系譬如系咁啦， 啲内脏嘢 系啊。咁但系嗰时佢哋嘅情况就系咁啦。到最后 个文化系食噶 系啦，咁啊到最后就阿杜汶泽。就推搪就话你呢啲咁嘅送菜都好好啊，但係好多都有酒，我要揸车咁啊，唔食得咁啊。到最后啊，郑中基啊暴龙哥呢就话啦，我大监制唔啱食呢啲嘢，就我哋唔好勉强佢啦。咁啊牛你啱唔啱啊，咁啊就牛肉，佢话牛肉最啱啦，咁啊叫厨房嗰度指我嗰个招牌菜出嚟，咁指咗出嚟啦，佢哋又食得津津有味嘅时候就问佢啊呢、這个牛肉真係好正喎，系咩嚟嘅呢，咁啊 牛嘅边个部位 呢，呢个咪牛欢喜啦，牛欢喜系咩呢，咁啊 咁啊 系即系其实就系、是牛女性嘅生殖器官，咁佢哋就当场就掠出嚟啦，咁佢哋就好觉得俾人攞，咁就用枪指住佢头， 即系暴龙哥揾枪指住杜汶泽佢哋啦， 系啦，咁跟住就逼佢要同一只女仔，我希望暴龙哥唔好听到啦，因为暴龙哥会攞枪指住我头，因为就是、一只女仔就逼佢同一只女仔就发生性行为嘅，咁嗱，观众你听到呢度当然系奇怪到不得了啦，呢度乜？嘢嚟噶，如果你冇睇过嘅话，但系佢描述嗰个世界，因为就系要讲杜汶泽嗰个角色，佢话佢究竟为呢套戏付出紧啲咩？嗱，嚟到呢度我又加个注脚，究竟佢讲紧嘅嘢系真定系假咧？而家都仲未有人知噶。 系， 当然啦，我哋作为观众，我哋唔知道佢喺度宣传紧个戏噶嘛。 系， 但系佢对住嗰啲学生，究竟佢讲紧真话定假话咧？我哋唔知嘅。咁我当姑姐佢讲系真嘅先啦。咁、跟住佢就话啲学生就问佢，咁跟住点啊？跟住点啊？跟住咧 埋咗好大嘅关子， 埋咗个好大嘅关子啊！咁跟住就杜汶泽就话，去到嗰个位咧，我就断咗片。咁喺呢个位又系好笑嘅，喺套电影入边咧，就系、是、突然间咧个画面咧系有一菲林溶咗，然之后成个画面白晒，白咗几秒，然之后杜汶泽细细粒人仔咁行入嚟。喺电影院咧，有阵时咧，如果系播放电影嘅时候咧，由于嗰部放映机太过热咧，啲 菲林就会溶咗，咁就俗称系断片嘅。而家我哋就会用呢样嘢咧嚟形容咧，就系啲人咧饮大咗，就系乜都唔记得。咁佢嗰一刻佢就话：我断咗片，我唔记得发生咩事。佢就系咁样同你学生讲，咁你学生就哑晒啦，咁啊，诶，有冇搞错啊？咁样。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呢、這个就是佢讲嗰件事继续发生啦，咁真系拍咯，套戏。真系拍有啲其他问题啦，就系杜汶泽咧有另外两个佢同时发生嘅呢啲小问题，亦都系大问题嚟嘅。就系、第一，佢自己屋企，因为佢同佢个太太已经离咗婚，而个女咧系一路跟佢妈妈住嘅，而佢个前妻咧系一个大律师嚟嘅。 系 呢个前妻亦都为咗佢个仔女嘅教育咧，就安排咗，因为佢个女系成绩几好嘅，安排咗去一间资优嘅学校度读书。咁啊，点知咧呢、這个妈妈咧又要去唔知广州定系去上海边度开会咁样，咁就唔得人去见家长，咁就叫杜汶泽去见家长，就带住个女去，咁佢就去到咧就好唔满意咁样就话人哋个校长，话人哋间学校点解要逼我女原本喺一间普通嘅学校度考第一，而家要嚟呢间学校度做罗底橙啫？点解要咁样啫？佢唔可以普普通通嘅咩？呢、這个时候个老师就狠狠地咁样同佢讲话。咁有啲家長會想佢嘅子女都成長得好啲，想佢啲朋友都聰明啲，想佢都叻啲，唔係個個都地底嚟咁樣不求上進噶嘛，係咪啊，杜生咁樣，咁就潤佢嘅。咁卒之佢就到最後係以粗口相對啦，就係發爛渣就走咗啦。呢個係第一個最主要嘅事件啦。第二個好主要嘅事件咧，就係佢有個女助手嘅，就係由薛凱琪飾演嘅一個女助手。 係啊， 係 啊。 咁咧，佢就话呢个女助手咧，成日咧都做嘢好求其，因为佢话佢系竹升妹啦，喺外国翻嚟啦，就话佢做嘢好乸细。咁点知呢个即系叫做竹升妹嘅角色咧，就唔系几识广东话，就认为咧，呢个杜汶泽咧就讲紧粗口，即系谐音嘅一个粗口。咁就去告佢啊，去评委会告佢啊，就话佢性骚扰啊咁样。咁佢就好难搞啦，唔知点算，点样解决呢个问题？佢又要照顾个女。咁好彩咧，佢喺拍緊套電影嘅時候咧，亦都因為機緣巧合咧，就撞翻一個佢以前相識過嘅一個舊相好啦。佢以自己作為一個電影監製呢個身份咧，就係、兜搭咗呢、個即係女仔一個年輕嘅靚模咁樣咧，就同佢有一啲嘅性關係，就話開戲俾佢，咁當然卒之係冇開啦。咁但係到最後就佢同呢一個靚模又搭上咗，點知就令到呢個靚模咧，亦都係因為嗰個暴龍哥咧就有一个好奇怪嘅癖好，就系佢话要拍《官人我要》啊嘛，佢话我谂咗噶啦，而家翻拍《官人我要》咧就叫做《官人我又要》，如果开得好咧。再开呢就可以官人我仲要我再要咁啊，卒之就係好成功啦，係咪？但係点都好，咁佢就话一定要搵返当年官人我要呢呢、這个叱咤一时嘅一代艳星阿邵音音。 哎呀，音音姐。 係啊，音音姐。咁呢就杜汶泽就走去搵阿音音姐，就坐低就飲餐茶，咁就同阿音音姐讲啦，佢话我而家有老细开戏，就叫你拍套官人我又要。咁音音姐就一炸粗口咁样，就狗血淋头咁话啊，杜汶泽闹佢啦。咁但系到 冇嘢啊，我几廿岁，你要我再脱？ 你唔系要我除，又要我除衫系嘛？咁啊，我肯除都冇人肯睇啦。咁啊，咁到最后咧，就系喺一个杜汶泽同埋阿陈静阿 Dada， 佢有一场咧情欲戏咧，就系阿陈静咧就讲一样嘢，咁。你个头可以同下半身系分开噶嘛？你咪有继续谂嘢，咁下半身咪继续做其他嘢咯，冇问题噶。咁样灵机一触就谂到，就系用电脑效果将邵音音个头就 key 落去另外一个演员度，亦都好顺理成章就揾咗阿陈静阿 Dada 啦，就系攞奖啦。佢亦都因为呢个角色就攞奖啦。陈静咁就系有一条咁嘅桥，咁就拍咗套戏出嚟。咁啊，到最后亦都因为咧喺拍摄嘅时候咧有一啲嘅争执啊，同埋啊嗰个叫。 叶 山豪系啦，叶山豪同叶山豪有啲嘅争执，咁叶山豪㧬咗啊杜汶泽落地，点知杜汶泽就个头撞到啲嘢，就晕咗， 入咗医院就晕咗三个月，但系三个月醒翻咧，套戏已经拍完啦。 拍完剪好咗啦， 剪好咗啦，跟住就话听日就试片啦，就叫埋暴龙哥嚟睇。暴龙哥嚟到睇，就有冇搞错啊？你点解会将我嘅女神啊邵音音个头剥落去一个靓模嗰个身上面嘅咧？呢个系边一个天才谂呢条桥出嚟嘅？佢话边一个天才，就算系要剥啊，都应该。是用嗰个女仔个头搏阿邵音音个身啦、啊，我而家系想要邵音音个身啊嘛，大佬啊，系嘛，咁就呢句亦都系好好笑嘅。到最后咧，就原本咧阿暴龙哥就话烧片唔要啦，条片咁样，唉，佢哋就收唔到尾数啦。点知咧，佢哋到最后就系因为佢咪喺大学度讲紧课嘅， 系啊系啊， 佢喺大陆讲紧课，突然间造成一个好大嘅回响，即、 嗯、 刻就有好多记者去揾佢。点知真系说服到暴龙哥就播。 是 就一夜成名，就好多人都好觉得点都要去睇下啦呢条片呢个戏咁样，就走咗去睇呢个戏。而喺个戏嘅中路呢，其实有一条少少嘅线，头先我提过就係话讲緊个佢嘅前妻杜汶泽嘅前妻系一个律师，系、个女㗎嘛。跟住个女呢中间有一场。 田瑞妮饰演嘅前妻啦。 饰演嘅前妻。咁有个女㗎嘛。咁呢个女呢就曾经讲过同佢个爸爸呢即係杜汶泽呢就有一场咁嘅戏，就係、话啊爸爸其实你拍啲咩戏㗎，跟住杜汶泽就我嗰啲戏冇咩人知㗎，你唔好睇啦唔好睇啦，因为佢拍咗你三个片。咁跟住就话我啲朋友呢啲同学啊话通常呢啲电影嗰啲首映啊东张西望都会讲㗎，你下次有电影上呢你喺东张西望度上镜嘅时候你记得话俾我知啊，等我可以叫啲朋友一齐睇，我又可以见到你啊嘛。 系啊。 咁到最后呢个戏就佢真係上啦，真係个剧本最后佢个戏真係上，佢入去之前又突然间望住观众，其实做电影行业都系有某一个虚荣，最想嘅就系到最后喺一个漆黑嘅电影院入边，大家睇完套戏一起拍手，咁就最正。喺佢入去之前，佢就谂住话唔接受访问啦。咁有记者追住，点知个记者同佢讲：我系东张西望嘅，诶，倾几句。咁佢就转翻身出嚟，就同呢一个东张西望嘅记者就做咗个访问，就完噶啦。个戏喺个位就完噶啦。我觉得呢一条线系写杜汶泽呢个人物好少嘅一部分，就 系 佢同个女嗰个关系。佢都系一个爸爸。佢係一個人物嚟嘅，一個好立體嘅人物， 有血有肉嘅人嚟嘅， 有肉嘅人物。呢個位又係寫得好好，到最後成件事圓滿咗，佢做得好套戲。佢唔係單純地為咗佢話嗰個虛榮或者係咩，到最後佢記得佢個女講嘅話啊，如果有一日你套戲首映，你可以喺東張西望度出現，咁佢又會好開心。咁佢就到最後個戲係圓喺呢個位，即係諗下嗰個戲，我講到呢度成個劇本最主要嘅部分咧，就出現咗啦。當然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係未出場嘅，就係阿麥玲玲，佢係一個催眠師嚟嘅，就係喺套戲出現咗個 roller 之後咧，先出現嘅。我諗好多觀眾可能冇睇到呢一場嘅，但係我等陣如果有時間或者有需要，我再講。但係最主要個戲咧喺呢度已經完咗噶啦，就係、到最後就係描述咗。你諗下成個戲其實係講咩？其實係講緊杜汶澤飾演嘅呢一個电影监制嘅血泪史，佢点样面对佢嘅人生，点样面对佢嘅工作，点样可以叫做处理佢面前嘅呢一啲嘅难题，成个戏主要嘅脉络就系呢样嘢。除咗系佢 flashback 即系回忆紧佢之前拍戏嗰啲嘅难处之外咧，仲有系佢而家同时喺度 sell 紧个戏啊嘛，喺个大学讲堂 嗰度， 所有嘢都系讲紧佢点样去 overcome， 点样去解决。佢面前嘅難題就係佢拍緊嘅電影同埋佢嘅生活。喺呢一個層次嚟講，我一套戲係一套上佳嘅作品嚟嘅，我相當中意。即係我覺得好嘅戲都係咁樣嘅，就係我睇一個人嘅生命，而呢一個人嘅生命，我覺得係好多嘢值得我哋借鑑。呢一個人物佢唔係皇后將相，唔係達官貴人，佢只係一個三級片嘅電影監製，但係佢要面對佢嘅生活，佢要面對佢嘅屋企人，佢面對佢嘅感情。佢個前妻睇佢唔起，佢遇上咗有一個普通嘅靚模，但係呢個靚模佢哋兩個人，大家喺對方嘅身上揾到大家需要嘅嘢，唔係淨係一個性關係，而係大家覺得大家真啊。即系呢个系好紧要嘅，喺个戏入边，某程度上佢系讽刺紧一啲伪善嘅， 即系 嗰个老师伪善，嗰个太太净系谂住话所有嘢都系要点点点，到最后个戏其中一个最好嘅大好人系边个？就系嗰个以 提供性服务换取自己演出机会嘅一个靓模，系、一个大好人嚟嘅。而个戏入面老师同埋个太太系前妻，系一个大律师嚟嘅，就都系一啲好 mean 嘅人嚟嘅。嗱、我唔系话个戏想讲呢个世界所有嗰啲人，所有做老师做律师嘅人都系啲好 mean 嘅，但系而个剧本入面而家我哋见到嘅就系、我哋一路认为系嗰啲所谓嘅低俗、所谓嘅 cheap 嘢，有佢哋最人性、最可贵嘅地方。佢系一个普通嘅电影监制，佢一样爱佢嘅女，佢系一个用性嚟换取演出机会嘅一个靓模，但系佢系一个好人，佢对小朋友好有爱心。即系呢啲地方，我哋系睇到一啲嘢，系我觉得点解佢个戏要叫做低俗喜剧，系讲紧通俗啊，讲紧普遍啊， 系 嗰啲普遍通俗嘅嘢，其实先至系呢个社会嘅主流啊，最大部分嚟噶。我谂如果出街，如果你捉到100个人入面有超过10个人系从来冇讲过粗口嘅话咧，我觉得好叻噶。我估啦，我听人我估啦。 系。 所以其实嗰啲所谓嘅通俗系主流嚟嘅。 嗯。 只不过暗码底大家都有少少忌讳唔讲啫嘛。 同埋咧，其实我睇呢两个角色好立体咧，就系、其实佢哋都系有一个坚持，同埋有一个梦想。而好似係其他角色冇嘅，就因為其他角色好似去追隨緊現實上面、生活上面或者錢上面嘅好多嘢咯。即就算咧有一個可能大家未必好記得，就係周海光飾演嘅導演嗰個角色都係 黑仔達， 即佢好想拍電影，但係喂冇啊嘛，咁我屋企咪要改裝變做愛嚟打麻雀咯，俾師奶上嚟。即你會見到其他嘅角色咧，佢哋真係會為咗現實，去可能放棄咗佢哋嘅夢想，電影夢啊呢啲，或者就算係Dada，佢個夢想好實在嘅，就係佢要出一隻 game， 即我唔記得咩 game 啦，咁你要出一隻 game 咯，即係佢兩個個夢想好堅固嘅，即係我睇到嘅亦都係佢哋嗰個追隨，嗰、那個追求喺度咯。 係啊，呢啲人物係即係我覺得個劇本入面寫得所有人都有血有肉㗎，即係就算我哋頭先話嗰個嗰、那個。前妻啊，同你飾演嗰個角色，佢都係有血有肉嘅，即係我可以完全相信係有個咁樣嘅人物，佢亦都唔係完全唔合理嘅，佢係好合理嘅。但係我哋就係喺呢個劇本入面見到一個寫實啊，一個好現實嘅狀況，而呢個好現實嘅狀況其實對於大部分人嚟講係極度通俗、極度普遍，每日都係面對緊啊，我嘅工作啊點算啊，係生活艱難，真係為咗五斗米而折腰啊！ 係啊係啊， 但 係 為 五 斗藝術都會為五斗米折腰嘅同時，如何堅持佢嘅理想啊？呢、這個就係個戲成個戲最最最主要嘅主題咯。 啊，講到呢度真係有啲唏噓啊！錯，好，我決定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一剧之本的时间，今天我们讲的剧本就讲电影剧本，刚才就讲了这个的低俗喜剧的剧本。但阿初，你说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看，就是很容易将个起承转合放在他、拍这个电影的过程。但你刚才就说、哦、今不是的，我们应该将个起承转合看回阔一点，就是他今次为什么要来讲这个大学讲座。咁呢个大学讲座嘅过程，嗰、那个起承转合系点样咧？ 嗱，呢一个戏如果真系用一个我哋叫做起承转合嘅角度去成个拆解去分析嘅时候咧，其实系一个我觉得系相当高手、相当之好嘅一个示范嚟嘅。因为好多时啲戏 flashback 得唔好嘅时候咧，会。即系你唔知点解要做啊，做完之后你又觉得个戏停咗啊、断咗啊，唔知点咁样。但系咧呢一个戏系冇乜咁样嘅情况啊，佢每次 flashback 咧都系相当之有力嘅， 即係有力嘅意思係話佢一定要 flashback 啦，同埋 flashback 跳翻去佢喺個大學講堂嗰度嘅現場咧，亦都係相當有力嘅，係、 嗯、 有個學生突然間可能佢發問啊，或者係突然間佢覺得有問題啊，令到嗰陣時要跳翻出嚟啊，令到件事咧係如果係講話意識流啊，因為成件事就係、是、杜慧章同嗰班學生喺嗰個課室入邊一路係咁講一個向前發生嘅事件嚟嘛，其實最主要嘅事件應該係呢個嘅、 嗯， 就係喺個大學嘅課堂入邊喺度講緊故仔，咁嗰啲係全部係講嘅。咁但係咧嗱，如果大家心水清嘅話咧，你諗下，如果無啦啦我有一套戲係一個兩個鐘嘅講課嘅過程嘅話，應該係悶到死嘅。 係，齋講好悶咁噶嘛。 但係編劇咧喺呢度咧運用咗啲咩技巧或者做咗啲咩功夫，令到我哋係入翻去個戲咧，就係佢喺嗰度好少嘅啫，但係佢製造咗一個好簡單嘅衝突，就係、是、杜慧章呢個監製同嗰啲同學。同埋呢一個教授之間有一個少少嘅衝突，就係嗰啲學生就覺得，喂，你得個講字啫，你講嚟做咩？其實咧，你諗真啲咧，正常嚟講，如果有一班學生走嚟聽一個監製講電影監製咁樣，咁嗰班學生唔係特別識嘅時候，佢哋唔會咁我叫做 offensive 啊、嗯，即係唔會咁攻擊性啊。我自己都做過大學講師，學生好少會咁攻擊性嘅，除非你遇著啲真係好衰嘅講者，或者佢講嘅嘢， 其實佢根本唔想聽嘅，淨係想挑戰你嘅， 即係都唔係唔想聽，係覺得佢講嘅嘢唔啱啊，因為佢唔想聽，佢會瞓。 系， 但系如果成个场都我哋叫辣庆咗啊，佢哋咁嘅话，一定系个讲者系讲咗一啲系大家都觉得好唔啱嘅。 嗱，我记得有一个镜头嘅，就系、是、杜慧章咧就讲紧佢同嗰个靓模嘅一啲感情 即系佢哋好真挚咁样交流啊。咁去到呢个时候咧，突然之间咧就有个女学生喺度嗌，喂，其实我哋冇兴趣听你嘅感情事噶，我冇兴趣听你爱唔爱噶，不如你讲翻电影啦咁样。 系， 系啦，系有呢个位，跟住我又抽翻出嚟醒。原来佢一个大学会堂嘅，而呢个学生就正正系挑战紧佢讲嘅内容，系咪离题啊？你咁样？ 但系最有趣嘅就系、是、嗱，我哋可能觉得系离题，但系如果大家仲记得话，我头先都讲啦，成个故仔、成个剧本最重要嘅地方系讲咩啊？系咪讲紧拍电影啊？唔系啊，系讲紧杜汶泽呢个角色点样去面对佢人生啊嘛。 系 呢个先至系个戏真正嘅主线嚟噶嘛，其实只不过系拍电影系佢人生嘅一部分，佢嘅女佢嘅前妻系佢人生嘅一部分，佢嘅爱情亦都系佢人生嘅一部分，所以喺佢一路去呢个剧本嘅发展咧，系佢嘅感情生活咧系出咗嚟嘅，因为喺杜汶泽嘅角色嘅角度嚟讲，呢个系重点。 嗯， 这个是他人生的一个重点。他现在如果我们由这个角度去讲那个起承转合的话，是讲他如何面对他的人生的嘛。所以他很自然地在杜汶泽的角色的意识流里面，他很自然会飘向这个方向，他会讲这样东西。如果他整个角色只是讲我怎样买套戏，怎样买套戏，怎样买套戏，怎样买套戏，到最后亦都没有东张西望那场戏的话，其实这个戏没那么好看的。你冇咁觉得呢个人物真係有血有肉啊，佢係一个人啊，好正啊咁样。佢有欲望嘅，佢有性欲嘅，佢见到有个好索嘅靓模，佢会想同佢上床嘅。但係到最后佢发现原来佢係一个好人嚟嘅，佢对佢有爱意嘅，佢同佢係喺埋一起，佢觉得佢係好人嚟嘅。佢亦都支持佢发展佢嘅梦想嘅，因为嗰个靓模佢有一个梦想就係出一隻游戏嘛，即係游戏机嘅游戏嘛。咁佢支持佢嘅梦想嘅。咁你见到呢啲嘅枝节啊，唔系纯粹地为咗喜剧效果，或者系为咗纯粹低俗而低俗，而系喺个戏个架构脉络上系绝对系重要嘅。所以呢个我觉得系，你如果咁样去睇个起承转合咧，系有几个层次可以睇，亦都系相当每一个层次都亦都系相当有趣好睇。 亦都系我哋之前所讲啦，如果一个剧本咧，佢真系纯粹讲啊点样拍个电影啊，而冇咗最重要嗰种可以流传万世嘅，我哋叫做。爱嘅呢一样嘢 人性咯， 系啦。咁呢个剧本其实系，即系你或者呢个电影呢套戏系睇完就算噶啦，真系。 系啊， 你唔会再谂翻佢嘅剧情，你唔会再想睇翻佢添。好啦，咁跟住你就讲啦，啱啱我听到你一句啦，就系起承转合有唔同嘅层次可以去讲嘅。咁你今日会选择咩层次同我哋讲咧？ 我谂我选择嘅系一个最大路，最即系如果我要写一篇论文以一个角度去讲呢套戏嘅话，我就会拣嗰一个角度噶啦。如果唔系其他嘅话，咁呢一个。 角度我会揀嘅就係、是、其实係佢宣传緊套戏。因为佢宣传緊呢套戏係令到其他嘢衍生出嚟佢必须要睇㗎嘛。 係 呀、啊。最主要係咁。所以呢一个係佢最主要嘅动力嚟嘅。咁、而呢一个亦都係呼应咗我头先讲话杜慧章呢一个角色佢点样面对紧佢嘅人生啊嘛？因为如果佢嘅戏拍得好，佢就会有钱俾赡养费，佢同佢个女嘅关系亦都可以好啲，佢亦都可以帮到佢嘅叫做爱人啦，即系阿陈正饰演嘅阿达达啦，爆炸糖啦，佢亦都可以帮到佢，佢亦都佢嘅事业又可以做得好，所以呢一个系一个大事件主要嘅一条脉络，系穿起晒所有嘢嘅。 系啊，系啊。 咁而暗藏緊頭先講嗰啲唔同嘅層次咧，係通過解決呢一個主要事件，係慢慢浮現出嚟。而仲有一樣嘢好重要要提嘅，冇任何一個戲係唔關於愛事嘅。 係啊係啊係啊， 冇任何一個戲係唔關於真相事嘅。呢一個戲咧喺真相嗰個層面亦都係相當有趣。呢、這個真相係究竟第一就係佢有冇同嗰只女仔有發生 性愛 啦？佢到最後究竟佢喺嗰個大学嘅讲堂讲嗰一课，究竟系为咗系教书啊，定还是系即系宣传佢嗰套戏啦？ 系啊， 到最后我哋先发现，原来佢所有嘢嘅铺排宣传嗰套戏啦，到最后佢套戏成功啦，呢啲喺个真相上面嗰个铺排咧，我亦都系觉得编剧系花咗相当多嘅功夫，因为呢一个绝对唔系话嗱，我而家想讲一套戏咧，系讲一个坎坷嘅电影嘅监制嘅一个故仔 咁样， 佢唔系咁样去选择咯，系选择咗一个都几 complex 嗱，我唔会用 complex 去形容。如果 complex 系一个纯粹嘅复杂 ，complex 系一个有章法、有层次而复杂。而到最后，我通过呢啲唔同嘅复杂嘅层次咧，我哋解读到嘅嘢系相当之丰富嘅、所以我会主要如果讲起承转合，就系佢如何解决佢面对。其实如果讲呢个故仔嘅起，大家唔知谂唔谂到佢嘅起系咩？你估下个起系咩？我会定义为咩？ 个起系佢想教育面前呢班学生咯，即系佢要 draw 咗佢哋 attention， 即系佢嗰个表面嗰个起咧，就应该系。 你講係啱嘅，呢個係我頭先講話佢喺大學講堂呢個最係佢主要嘅行為啊嘛。 係啊， 但係佢點解要咁做嘅？你諗翻佢點解要咁做？ 佢需要宣傳咯。 點解佢需要宣傳咧？ 因為佢套戲唔成功咯。 佢套戲唔成功咩？ 佢套戲佢個投資者諗住燒片，咁啊佢哋冇得上演噶啦嘛。 呢、這個先至係成個戲個起啊！ 哦， 你諗下幾奇怪？呢、這個戲個起竟然喺接近個戲到最尾，我哋先知道就係、是、佢投資者想燒片。 咁如果觀眾唔知道個起嘅話，點樣去追啊？ 嗱，觀眾係冇可能知道嘅，因為嗱，其實係幾條線啊，係同時並行噶。而家第一就係、喺個大學個會堂入邊講緊課啦。 呢、 這個係。最明顯表面嗰條線嚟嘅、跟住就係佢宣傳緊套戲啦，呢、這個係 hidden 但係真實嗰條線嚟嘅。係 啊， 第三條就係佢個戲係真係拍緊，佢如何完成呢套電影，即係 flashback 嗰條線啦。 係 呢、三條線係同時並行嘅。 係 喺觀眾嘅角度咧，係最主要係第一陣嘅啫，跟住就係第三陣，即係個電影如何拍攝進行得到，是 啊、 但係最真實嗰陣其實係第二陣，就係、是、套戲而家有可能會燒片，話唔賣啦，佢、要想辦法救翻條片，呢、這個先至係佢最主要嘅動機嚟嘅、 哦。 所以如果我定義咗呢一個戲係講緊佢如何面對佢而家當前嘅難題，就係、是、要宣傳呢套戲嘅話，佢個起係因為佢嘅投資者話套戲唔得，要燒片。呢、這個先至係佢真正嘅起嚟嘅，只不過係 hidden 咗嘅。你記唔記得我頭先亦都話個戲其實真實最主要嘅動力啊，就係佢要救翻套戲啊嘛。呢、這個係佢最主要嘅動力嚟噶嘛，所以係 hidden 嘅呢樣嘢。而呢樣嘢咧就係個戲尋找緊真相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動力嚟嘅。因為到最後佢都係會 review 噶，杜汶澤嗰個角色佢係會講出嚟嘅。佢已經選擇咗，佢係我而家已經得到我要嘅嘢，就係宣傳我套戲，唔該曬你哋啊！咁、那個戲就喺嗰度已經係最大部分係完結咗啦嘛。只不過之後嗱，而家我係話嗰套戲最主要就係講佢宣傳套戲，令到套戲可以上畫啊嘛。呢個係最主要嘅動力。個起我已經定義咗啦。咁、那個轉係咩啊？就係、是、個高潮。那個高潮其實就係、是。套戏到最后佢讲完咗之后，真系嗰啲人帮佢摆咗上 Facebook，、令到好多人关注，跟住套戏谷大咗，然之后套戏真系上到店，呢、這个就系个转啦， 系啊， 就系个最高潮个位啦、 啊， 其他全部嘅枝节系 支持佢一路乘上去呢个位啊嘛。 哦，呢、這个乘好丰富添， 个乘相当丰富，就系因为几浸嘢同时发生紧嘛。啲、学生又喺度挑战紧佢，究竟你系唔系真系识噶？你系咪真系一个编剧嚟噶？套戏又真系 flashback 紧，讲紧点样拍？佢亦都喺嗰度系面对紧一啲问题，佢又要讲佢自己嘅生命，佢自己嘅生活，佢个女嗰度亦都系继续推向紧一个问题，就系、佢可唔可以同个女喺埋一齐咁样？而到最后佢套戏成功啦，点解要有东张西望嗰段戏啊？系解决翻佢同个女嗰个关系噶嘛？到最后点解要讲爆炸糖真系走咗去日本发展又出到嗰只 game 啊？系解决翻晒所有前面前设嘅所有嘢噶。个戏成功咗，暴龙哥俾钱佢继续拍，佢嘅生活得到解决，佢嘅电影事业得到解决，佢嘅梦想得到解决，系所有嘢系到最后呢、這个系个 falling action 嚟，而佢最主要解决的问题就系套戏能唔能够成功，出唔出到街。到最后，其实我哋都唔知道套戏究竟系唔系真系好嘅戏，但系到最后套戏真系播得到出街，呢、這个亦都系佢最主要解决嘅问题咯。 咁今次呢个《低俗喜剧》嘅起承转，反而个盒咧系放咗喺嗰个字幕之后添啊嘛。 呢个嗱，你记唔记得我话好嘅戏，我作为导演个转系推到有咁厚得咁厚。 系啊系啊，我记得 个盒。是有咁短得咁短， 是 只是要解说返嗰啲嘢嘅咋嘛，而到最后个戏个盒亦都解说返究竟杜汶泽嗰个角色喺戏入面有冇同嗰啲女仔发生性行为㗎嘛。 每个人嘅结啦叫做。 佢到最后都系我哋都想知道，因为嗰啲问题系未 resolve 㗎嘛。我成日话 perfect cadence, 四 cut, 五 cut, 去一 cut, 即系呢个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我讲咩啦，如果唔知就算数啦，音乐上嘅嘢啦。即 系 你到最后你呢个位你起咗嗰一堆嘢啦。点样收尾？到最后所有嘢系好公正咁收晒尾。论编剧嘅技巧嚟讲，系一流上乘嘅。 今日时间冇多啦，咁我哋咧喺度咧就多谢彭浩翔啦、林超荣啦，同埋陆以心带咗个咁好嘅低俗喜剧嘅剧本俾我，亦都多谢阿初今日同我哋解释咗低俗喜剧有咁多欣赏嘅角度嘅。好多谢晒阿初，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